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20集。冉姐把庄园地址发给了顾惜池。听到秦冉的话，施立明愣了愣，他侧头看向秦冉。 什么？ 秦冉放下手，半眯着眼睛看训练场上慢慢爬起来的程木，没再说话。施立明站在他身边，看着他的侧脸，欲言又止。程木看起来狼狈，但伤得并不严重，他只是没有想到会被一个比自己小的人打成这样，垂头丧气地从练武场出来。施立明看着他咳了一声，没有开口询问杰瑞的事，反而与平常没有两样的开口道： 程木兄弟，我要带秦小姐去地下城，你去吗？ 秦冉跟施立明站在高处，程木刚刚那个角度看不到秦冉跟施立明，听施立明的语气跟以往没有什么两样。程木悄悄地松了口气，他们应该是没有看见。 我衣服有些脏，先回去换件衣服。 秦冉靠着后面的木桩，正低眸玩着手机，闻言头也没抬，语气平淡道：去吧，速度点。他跟施立明的态度都跟平常一样。 啊，好。 程木输出最后一口气，然后快速地回自己的住处换衣服。他就住在中间那栋古堡的一楼盛水的隔壁房间。施立明站在秦冉身边，看着程木的背影。他跟程木不一样，施立明是从底层一步一步爬起来的，虽然没有进执法堂，但也在采购堂算是实力不错的人。没有经历过程木的那种落差，不能切身体会那种感触，却也能理解现在程木的压力。不到七分钟，程木就换好衣服赶过来了。 走吧。 施立明从兜里拿出了车钥匙，带着他们往大门外走。不远处，一行人也正朝这边走。走在最前面的是程水，他身后紧跟着程火，还有一个年轻的金发女人跟几位堂主。几位堂主都挺热情的跟那年轻的金发女人说话。秦冉伸手把头顶的帽子往下拉了拉，两方人马都看到了对方。唐青看到程木跟施立明两人都不是特别眼熟，尤其是程木，虽然刚刚在议事厅见过，但他也只是留下了一点点的印象，应该不是太重要的人。他目光一转就移开了，至于秦冉，直接被他忽视了。他想走过去，却发现身边的一行人都停下来了。邹堂主十分有礼貌，十分恭敬地叫了一声： 秦小姐。 就连程水也停下来了，他朝秦冉欠了欠身，然后细细询问： 秦小姐要出去玩？ 听程水说到玩这个字，邹堂主的嘴角忍不住抽了一下。秦冉懒洋洋地应了一声。 施立明，好好跟着秦小姐。 程水又转向施立明，询问了他去哪里之后，又仔仔细细叮嘱一番。程火在金木水火土群里早就听过程木说起的秦小姐，也跟着程水后面叫了一声： 秦小姐。 然后抬头挺好奇地朝秦冉看过去。秦冉拉着羽绒服的帽子，脸有些看不大清，只能看到精致的下颌，露出来的皮肤很白，尤其是被黑色一映，愈发显得白。有些人是骨相生的好看，就算看不清脸，也不妨碍别人对他的判断。 这是程火。 程水这才想起来还有程火，立马侧身对秦冉介绍： 本来我准备晚上带他去拜访您的。 面对秦冉，程火咳了一声，端正了态度，跟秦冉认真隆重地介绍了一下自己。程火的名气不仅仅是在 M 州庄园，就算是在黑客界 提起他的名字也是如雷贯耳，这是唐青愿意跟在陈火身后的原因。他其实不知道陈火效忠 M 州的哪个势力，但能够收复陈火的势力显然不简单。在进庄园大门看到大门上的曼珠沙华图案时，唐青就已经猜想到陈火的势力。如他所料，陈火在这群人中的地位非常高，除了陈水之外，其他人都十分尊敬陈火。撇去他们那个神秘的老大，这是唐青第一次看到陈水和陈火对其他人这么恭敬，还是一个看起来没有什么攻击力的女人。本来挺不在意的目光一凝，唐青不由多看了秦染一眼，可实在看不出来什么。陈水说了几句话，就没有再打扰秦染的行程，站在原地目送秦染跟程木等人离开。 程木的表情怎么感觉像是死了老婆一样？ 程火一手拿着包，一手插在兜里，挑着眉看程木的背影。程水看着程火，声音严肃： 程火，别乱说话。 程火哦了一声，收回目光，心里有些想问那位秦小姐的事，不过身边人多，他暂时忍住了。等秦染他们一行人的身影消失了，程水才继续带着唐青他们逛整个庄园。秦染出行的黑车已经被庄园管家开到了大门口，施立明他们一出去就能看到。依旧是施立明开车，程木坐在副驾驶上。他系好了安全带，然后偏头看了一眼来时的方向。 那个金发的女人是谁啊？你认识吗？ 程木看施立明的目光带着询问。进庄园后，程木所受的打击一次比一次严重，尤其今天陈火随便带回来的一个女生都厉害得不行，程水还亲自招待。程木已经有了一种庄园里随便来一个扫地仆人都比他厉害的感觉。 我知道，采过糖的小群有人说过。 施立明转了车钥匙，缓缓将车开进大道。 那是唐青，程火先生的师妹，是个黑客。 秦善坐在后面，百无聊赖地把玩着手机，听到黑客两个字，他抬了抬眼眸，饶有兴趣地开口：黑客。听秦染问起，施立明连忙收了懒散，正襟危坐地开口： 听说是黑客。黑客联盟最新加入的会员，最近的一次壮举是攻入了三角大楼，然后全身而退。程火先生说比他就仅仅差了一点，实力很强。程火先生为情报堂准备的新成员。 语气中有一丝敬畏，毕竟没有人会不敬畏一个强大的黑客。程木听着肃然起敬，黑客联盟一听就不是什么简单的组织。不过他看了一眼后视镜，心里又开始纠结，秦染跟他比哪个强。前天晚上绞入停机坪基地系统的第三方真的是秦染吗？后视镜里秦染似乎在按着手机，那手机的样子跟普通手机似乎不太一样，程木似乎还看到了荧光。还没仔细看清楚，秦染就抬了头，程木吓得立马转回了头。后座秦染收回目光，漫不经心地伸手把手机翻转，打开了微型电脑。不多时，音箱里就传来一道甜美的女音： 前方100米处红绿灯路口直走。 施立明开车开得好好的，突然出现一道系统提示音，吓了一跳，正好红灯，他往前开了会儿，然后停下等红绿灯，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手机拍了拍。 怎么回事啊？我没开导航啊。 施立明在 M 州待了这么长时间，地下城虽然是个消金窟，但施立明也去过，不是很远，他认识，所以用不着导航。这会儿导航竟然自己响了，他被吓了一跳。 按着导航走吧。 程木听后座的秦冉没有出声，就看向施立明。秦小姐突然来这么一下，程木完全能理解。真的。 哎，程木兄弟，你吓死我了。 施立明并不知道秦冉是个黑客，听程木这么说，他觉得是程木搞的鬼。程木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车越开越偏，最后停在一处黑街口。这里施立明也眼熟，庄园里不少人寻求突破，在这里打过普通擂。但是施立明有些适应不来这里的气氛，不太经常来这里。 秦小姐，这里…… 他停好了车，没有下去，就坐在副驾驶上，有些纠结地看向秦闪。秦闪脸上的表情没有太大的变化，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冷漠，那双眼睛里是沉寂的苍凉的冷。下来吧。他率先开车门下车，黑街不时有人扛着武器乱晃，隔壁就是特别乱的贫民窟。秦闪一边穿羽绒服，一边看向入口的地方。黑街上的人看到有新人过来，目光都朝这边看，有壮汉叼着烟眯着眼看秦闪，目光在碰到他衣袖上的花纹时，连手上的烟都颤了颤，然后迅速收回了目光。跟我过来。秦冉当先朝一个方向走，这里只有一个地方，就是角斗场。施立明本来想先带路的，没想到秦冉直接就走了，路也没有走错。 小师，我们这是去哪儿？ 程木跟在秦冉身后小声地询问施立明。施立明没有回答，因为他已经看到了角斗场的大门，很恐怖的两个黑色骷髅头交叉的标志，有一种莫名的压抑感。秦冉从兜里摸出一张黑色的卡递给施立明，去办张 VIP 卡。角斗场除了打擂台的人，剩余的就是压住赌博看刺激的观众。 VIP 卡最低1000万起，有专门的空中看台跟包厢，还有很多特殊权限。有钱人去寻求刺激，在角斗场边当个开门员也是有的。三个人进去，就如同到了两个天地，里面声音嘈杂，不时传来欢呼或者咒骂声，也有加油呐喊声。这里面打的是黑拳，就算是普通擂台，上面的人为了赢也会不择手段的动手。有些人是被逼到绝境才会生死一搏，赢了全民英雄，输了倾家荡产，或者是赌了一条命。程木虽然经历过特种训练，那些训练虽然苦虽然严厉，但挑战的是人体的极限，并不血腥。就算几次跟好队出任务，经历过无数次生死，也没有经历过这么压抑黑暗的一幕。他的面色有些泛白，他接受不了。 小师，我们带秦小姐离开。 他转了转头，想要看秦冉跟施立明的状态。施立明只是略微皱了皱眉，倒没有太大的异样。至于秦冉，程木面色变了变，秦冉的表情比他想象中的要平静得多。看完这一场再走，有烟吗？秦冉侧头看了眼程木，程木又纠结着拿出了一包烟，在想着要是给秦冉，回去会不会被程俊打死。秦冉就抬手抽出了一根，他低头看了看，也没继续抽，也没点燃，漫不经心地开口，侧头看了看程木，一个意味不明的笑在他的唇边漾开。程木，想要成为强者代价很大。他说的有些玩世不恭，总算是透着一些程木熟悉的感觉。程木啊了一声回过神来，秦冉拍拍他的肩膀低声笑了笑，半眯着那双眼睛懒洋洋地继续开口道。程水他们都是行走在地狱边缘的人， 那些比你厉害的人不是天生就比你强，你资质不弱，我让你去打普通类，也许不会死，但可能会残。每一场你都要全力以赴，每一场你都要提心吊胆，敢吗？秦冉看向程木，施立明站在两人中间，完全不敢说话。程木内心一震，如果没有经历这几天的事，秦冉问他敢吗，他可能真的不敢。可现在程木捏了捏拳头，看着秦冉粗声粗气地开口： 秦小姐，我敢。 一双眼睛里生死无惧。秦冉摸着下巴看了他一眼，挺意外的挑眉：我知道了。擂台上一场普通擂刚好打完，秦冉伸手把羽绒服的帽子拉上，转身往外走。回去吧。程木一愣，追上去： 秦小姐，我们不打擂吗？ 施立明也跟上来，他看着秦冉，也以为秦冉要让程木去打普通擂。小师，你们庄园有小型的室内训练场吗？秦冉一边往外走，一边拿出手机翻出顾西池的头像： 有药吗？快速恢复细胞的，抗揍的，等等等等，都需要。 秦冉列了一大串，顾西池回复他的消息一向很快： 有。 秦冉直接把庄园的地址发过去，发完地址，他忽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